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哦，肖小姐来了，我家老爷和夫人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您跟我来吧，请。 冯公馆从外表看来要比岳家奢华许多，不过林叔一进去就发现这里头陈设未必比岳家好，甚至与外头的装潢有些格格不入，带了些半新不旧的时代感。当然并非说这些东西不值钱，林叔自己也是经历过大富大贵的人，他只是从这些细节里看出一个答案，冯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亮丽。林叔记得刚才萧月提前离席后，自己还问过岳定堂冯家现在的境况如何，冯部长在官场上可还得意。这些问题并非无的放矢，有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未必和他本人有关，也可能与家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但这些话又不方便当面询问冯部长，萧月一个小女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最适合的询问对象莫过于岳定堂。岳定堂当时的回答是，冯部长刚刚被调去禁烟部当部长。禁烟部是个什么地方？顾名思义，就是查禁鸦片大烟的相关部门。但如今大烟是个赚钱买卖，各地军阀占着大头不说，但凡有点关系的权贵亲戚也都想千方百计往这门生意里钻。所谓禁烟，禁而不废自然是空言，冯部长总不能去把某某人的小姨子或者姐夫的摊子给掀了，不过是挂个名头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收拾点小喽啰罢了，没准有时候不小心动了哪位大人物的蛋糕，冯部长还得亲自去给人家赔不是，这样的部长自然当得有点憋屈，可见冯部长仕途堪忧。至于政敌，岳定堂也不大清楚，也许之前有过，但冯部长落败了，所以才会被打发到冷衙门去。也许冯小姐的失踪与此并无关系。思忖之间，在冯家仆人的迎接下，林叔和萧月走进客厅，见到了冯氏夫妇和冯三小姐的两位哥哥。大哥跟着冯部长回来了，还有一位年纪相仿的年轻妇人，约摸是冯大哥的妻子。 萧月来了。 冯伯伯。 这位想必就是林叔先生了。啊，您的事迹我听萧月说了，的确是年轻有为啊。 冯部长过奖了。 我女儿的事情想必你已经听萧月说过了。 是的。 现在巡捕房和警察局的人都在帮忙寻找，我本不想再惊动旁人，但萧月说你找人查案很厉害，江先生那边也推荐了你，就让你也参与进来。若是我女儿能平安归来，我自然会奉上丰厚的酬劳，但我也希望你守口如瓶，不要对外人提起这件事，出了这个门一切只当不知道。 冯部长放心，我不是小报记者，也没有探寻别人家事的兴趣，再者这件事如果连警方都束手无策，我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也有限，不过我会尽力帮忙的。 冯部长微微皱眉，似乎对林叔的话不太满意，但也找不到更大的漏洞，只能就此作罢。但旁边却有人发出一声疑问。 林叔？你是那个林叔？ 冯亮对林叔居然还有些印象，从表情来看，好像不是什么好印象。 萧月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没想到真是你啊。哎，你怎么在干这个呀？帮忙找人？探子？警察？哎，父亲，您还记得他吧？林叔，上学的时候您提起过的，说他成绩很好。那会儿您不是老说他以后比我有出息吗？现在看来也未必吧。没了林家，他同样什么也不是。 不可胡言。 冯二哥，林先生是我的朋友，是我拜托他来帮忙的。 哼， 没想到冯二公子还记得我。没错，没了林家我的确什么都不是。想必有了冯家，你现在什么都是了吧？是个什么呀？ 你要是不想领这份差事，只管滚出去便是，轮不到你来奚落主人家，这里不欢迎你。 林叔二话不说转身就走，他还真不靠冯家吃饭，那笔钱看着诱人，也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冯三小姐要是没找着，又哪来的钱？萧月顿足哎的一声，见冯家无动于衷，也就跟在林叔后面追出去了。冯部长虽然对儿子的表现很不满，但林叔也没有重要到让他出声挽留，一走一不留，这事儿也就这么闹掰了。萧月也是个明事理的姑娘，追上林叔还连连道歉，说是自己考虑不周，把过错全往自己身上揽。 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别在意啊，冯二哥是个混不吝的，我平日也看不惯，就是不好说，你可算是为我出了口气。今日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拉你上门的，改日请你吃饭赔罪。 林叔正要说什么，却见冯公馆方向匆匆追出一人，细看竟是刚才站在冯老大身边的那个年轻妇人。她踩着高跟鞋，脚步却丝毫不慢，后边还跟着冯家仆人，远远见到林叔他们就喊： 林先生请留步。啊，是冯大嫂。 冯大嫂的脚步这样急，语气这样仓促，连表情都透露出想要留下他们的急切。林叔直觉他们离开的这几分钟里，冯家很可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冯家似乎真的发生了一些变故。林叔和萧月离开时，冯家人虽然着急，却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把焦虑不安明晃晃写在脸上。林叔意识到这里头非同寻常，而且正是冯家人态度转变的关键。果然，冯部长主动迎上来，朝林叔伸出手。 林先生，刚才我已经教训过犬子了，他年轻气盛不懂事，平日里也被我惯坏了，还请看在我的面上，不要与他一般计较。 到底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狐狸，见林叔没有伸手回握，他笑笑收回，也不露尴尬。刚刚那个出言不逊眼高于顶的冯二公子不知被打发到哪儿去了。 子清。 父亲。 打开。 冯大公子递出一个匣子，当着林叔的面打开，里面全是一卷卷的美钞。虽然匣子只比成人巴掌大一些，但这里头的美钞起码也有七八卷。林叔看见这匣子时只有一个想法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果然不能光从陈设来判断冯家的境况。 无功不受禄，冯部长先说说为什么又把我们喊回来吧。 他深知这家人吃硬不吃软，表现得过于礼貌反倒会让人看清，便面色淡淡，也不说接不接受对方的道歉。冯部长看了冯大一眼，后者上前沉默片刻，似在酝酿措辞，几秒之后才开口： 我们接到一通来电，怀疑是三妹打来的。其实这样的电话我们接到不止一通，前两天夜里也各自有一通，对方有事不说话，只是小声哭泣。头一回是佣人接的，吓得挂断了。第二回是我接的，听哭声像是我三妹，但我问了几声，对方又不说话，还有沙沙声，像是。 抱歉，我先失陪一下。 抱歉，卓晶有些害怕，因为接那通电话的时候他也在旁边，亲耳听见了那沙沙的声音，怎么形容呢，就像是重物在地上拖动，我当时就想到了尸体。就在刚刚你走了之后，又有一通电话打来，对方还是不说话，我父亲怕是三妹打来求救的，就没挂断。追问之下只听见那边有很粗重的呼吸声，还有两个字，那边好像在说救我。 这像是在讲一个鬼故事，可冯家人不喜欢鬼故事，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变成鬼，那这样的描述就更显得惊悚。 林叔相信冯家的人没有说谎，谁也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 冯大公子，你怎么确定电话那头正是令妹，而非别人故意捉弄你们？那声救命的确是令妹的声音吗？ 我不能肯定，只是觉得相似。但是舍妹失踪这么多天，电话是失踪之后才打来的，除了她之外，我想不出别的可能性。 能否详细给我说说三小姐失踪多少天了，还有她失踪之前的情况？我希望能够知道一切细节，这应该有助于我们去寻找她。 可以。 算上今天，冯珍珠失踪十天了。冯家父子当时不在，能够充当目击证人的是随身服侍冯珍珠的佣人。 十天前，小姐本来跟萧月小姐有约，但临时让我打电话给萧月小姐，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改天再约她。当时我并没有觉得小姐有什么异常，就劝她回房休息，小姐也答应了，一上午都在房间待着。但下午突然就让司机载她出去，说是跟萧月小姐另约了时间。没想到小姐这一去就没回来。 那天我载小姐去了德胜菜馆门口，小姐说要在那儿等萧月小姐过来，还说回头让萧家司机载她回去即可，就让我先回来了。 珍珠说不舒服之后我就没再约她，更没有另约时间之说。至于什么德胜菜馆，我更是闻所未闻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萧月跟你们三小姐通完电话的这段时间里，还有谁打电话给她？ 好像还有大公子的电话。 不错，我打过，我本是为了找二弟的，但他不在家，我听说珍珠不舒服，就关心了他两句。还有他跟吴武已经订了婚，两家得找个时间把正式的婚期给定下来，吴家周末的舞会就是为此举办的，我让他养好精神，免得到时失礼。 哦，是了，还有一个电话是吴公子打来的。 他口中的吴公子就是跟冯珍珠订婚的吴武，按理说冯家应该喊姑爷的，不过现在两人刚订婚没多久，大家一时也改不了口。 吴武说了什么你知道吗？ 他们没说两句就挂了电话，但三小姐很快精神起来，心情看起来好了许多，应该是吴公子安慰了她吧。下午出门时，三小姐脸上还带着笑容呢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